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无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呀，你说说这个这已经开始胖了，你说过完年的话，这得胖到什么地步啊？ 每逢佳节胖三斤嘛。 对，就是天天吃的啊，你就感觉每天都一样，但是呢每天又吃不够，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就是每天就是脑海中啊就是好吃的。 对， 我觉得一过节就是这样的。 就是 但我昨天听到一个特别励志的话， 你说， 别担心，你是最胖的。 你是最胖的啊。 对啊。 哎，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说说这个过节啊吃的什么好吃的，或者说说这个自己会做什么，欢迎大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盘点不可错过的十款微信小程序，帮你来搞定春节的社交啊。相信这个每个微信群啊都在这个疯狂的呀，这个互相沟通着，互相聊着天儿。想必呢大家也是都在为这个春节期间各种应酬而苦恼着。尽管啊没有这个太多的工作打扰啊，但是呢和亲戚朋友相聚呀，免不了要跟老朋友寒暄一番，并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为此呢，这个我们也是几乎玩遍了所有市面上的小这个程序，为大家精心挑选出了春节必备的十款微信小程序，帮您来搞定春节社交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美贺卡吧，我觉得这个送祝福的嘛。 嗯， 来看拜年呢是春节最重要的礼节和内容了。而在微信小程序爆发的2017呢，猎豹移动推出了最美贺卡，让传统的拜年变得更加有趣了。传统贺卡、语音贺卡、有视频贺卡以及趣味贺卡，就会我觉得让彼此的沟通变得特别简单，而且特别有创造性。 哎， 嗯， 就比那些可能单单凭打字啊要丰富许多。 嗯， 你可以加上自己的头像了，对吧，加上自己的视频啊， 然后拿个什么装饰品小礼物，然后也不用给他呀。 而且关键问题，你拍一张可以群发呀。 啊，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 很方便啊。这是第一个。 嗯， 再往下看，其实还有啊，这个咱们再说这个啊。另外呢，其实进入这个最美贺卡小程序方法其实也特别简单。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在这微信搜索页面呢输入这个最美贺卡就可以找到。第二次使用的时候呢，只要在这个微信当中点击这个小程序啊，就可以发现最美贺卡这个小程序啊。通过这个呢，制作一张特别的年卡，然后呢将这个新年的祝福变得简洁而实用。此外呢，这个趣味贺卡的拜年方式啊，新年给他人第一个来电提醒他新年的祝福来到了，别样又富有新意。 哎，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可能也是过什么节的时候 啊， 我还做了一小视频给你。 不记得了。 哎，你怎么能这样呢？ 什么时候做过小视频？ 算了，就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 最后一次一块儿过年。 我要计算一下你到底对我有多陌生。 嗯， 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么的不重要。嗯，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亲戚关系、亲戚称呼的计算器。 哎， 以后我们就不再是亲戚关系了、啊、 就是怎么算都算不出来亲戚关系了， 零。现在来看一下现代的都市白领啊，很少能把亲戚的什么辈分啊、名头啊喊全的。然而走亲访友呢，又是春节中重要的社交项目了。那真的亲戚来了却叫不出口，一定会特别出丑的啊。而微信小程序中的亲戚关系呢，可以说直接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款小程序的用法也是很简单，叠加选择你要查询亲戚的关系，就能够得到对应的称呼了。比如说你要查询爸爸的妹妹怎么称呼，就点按爸爸和妹妹，然后再按下等号，就能够得到正确的称呼了。 可能这个什么这些妹妹之间还能分得清，但是谁姑的三大什么四舅舅来了之后，你还真不知道叫什么。有时候其实自己家长都不太好分得清。 而且我发现这个，你看这里面还分男女。 对啊对啊， 就把哎，是不是这样，就是你把比如说啊、 嗯， 把爸爸和妹妹都输入进去之后，他会出来所有的可能性。 也不一定，我觉得他可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你比如说从第一个这个点是你，然后你的叔叔的弟弟的啊什么这个表舅的什么什么的，一直能点下去，就是一层关系基本上大家都能还能叫得出来。你要来个三五层关系的话，是不是 就有点难为他了。 哎，他自己都不知道你管他叫什么、嗯、你康这一叫出来之后，他哎呦高兴一下，一大红包给你了。 哎，我准备下一个试试。我怎么下呢？我就坐在我前面的左边的前面是谁。 你照张照片直接发去，你问问他这是谁，他能回答你吗？来看看名画滤镜啊，这也是一个挺好玩的这个小程序哈、啊。名画滤镜的小程序呢，是用名画这个做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啊。它呢其中有一款呢是基于人工智能的 P 图啊利器，轻松的把你的照片就能变成世界名画的风格，艺术感爆棚啊。也可以呢，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一些名画啊，什么日出印象啊，还有尖叫啊，以及水彩、素描、彩色玻璃、蜡笔等等多种名画的艺术风格，让我们呢也是与艺术大师们汇聚一堂，聆听体验他们的艺术大手笔。 嗯，这个好哎。 嗯， 我特别期待你把自己做成蒙娜丽莎 啊。这不是，他这的感觉是感觉，不是把自己给 P 成那样。 是啊。 嗯， 哦，是吗？我都听懂、懂啦，知道啦。再来看斗图的表情包神器吧。 哎，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爱斗图，你发现没有？ 对。怎么了？什么叫斗图啊？ 真冷漠，就是 哎，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在咱们的群里也经常发现你会发一些什么花开富贵啊那类的 啊，对对对对， 小表情 这种就是基本上都被我这些就一下给秒掉了，因为很少有这种年纪的用那种啊老年人用的这种表情，什么花开富贵，一定要炫，一定要嗨，而且呢一定颜色要这个变幻莫测，然后各种镜头就转换，虽然是一个小小表情，但要求非常的高。 对，这种表情有一个统称嘛， 啊， 叫做长辈专属。来看看这个斗图的表情包神器。 嗯 啊，那用上这款小程序以后呢，不用再担心跟别人斗图的时候不够表情包用了。那其会根据热度更新表情包的种类，那基本上的各种主流表情包都有，而且呢还可以随意的修改文字，从此你就是表情包之王了。 哎，再也没人斗得过你了哈。咱们随便看看，你看有张学友的， 嗯， 啊，什么尔康的啊，这等等的一大排，你都可以随便的点，点完之后就能这一个表情包就给他发个完啊。 嗯， 再来看看那个易代驾啊，其实说起代驾呢，这个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哈，尤其是春节期间呢，更少不了这个各种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同学聚会等等各种社交活动呢，可能是稍微的少酌那么几杯。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喝完酒之后是千万不能开车的，所以说有了这个代驾小程序，打开微信之后呢，就会直接拉进这个定位的界面，只要是确定了您的位置，就可以立即的去呼叫周边的代驾师傅。啊，对于像这个已经喝了点小酒了您来说呢，不需要再面对复杂这选项，就已经能为您选好了。 嗯 嗯， 真的是非常方便啊。 啊， 来看一下，博卡名片王。 嗯， 这个就厉害了。 对， 你觉不觉得现在其实除了那种特别 商务、 特别成功人士或者是什么？职位比较高的人很少， 嗯， 真的很少人好意思或者是有那个习惯。 没有，好多人都会拿名片。 是吗？ 但是只是名片上面会有一二维码，就是说他现在名片上面内容很多。你说 没有，我就想说那种带二维码的名片我老觉得他是骗子 啊。不是不是不是，他为什么那二维码是他就是让你为了加他微信嘛，没办法，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认识之后就是就像你所说的，拿出这名片的感觉这名片没有太大用，因为随便往手机里一输要比这方便很多。 嗯， 所以他就用一最快的方式，你扫的时候你就直接加上微信了，而且这个上面会告诉你我的什么头衔、名称啊、电话，怎么了？ 嗯，没有，你在说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 嗯， 有可能是因为 就是因为你们年轻人，我们岁数大人可能还会有一些拿名片的。 不是不是，我就是到年底然后看看自己今年收的名片，其实也是挺有感触的。 怎么了？ 什么什么什么零食铺子店主啊！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为什么你周围的人不用名片了。 哎呀，暴露了自己。所以这个软件我要用起来 啊！你跟谁又一扫？你来扫扫我名片，一扫是零食店什么店主， 打八折什么的。来看春节社交最让人难为情的事情就是带名片了。 嗯， 那用不着名片的时候，带在身上也挺占地方的。那真的用得着的时候拿不出名片又很尴尬，所以呢博卡名片王微信小程序的出现呢，既能够帮你省下纸质名片的印刷和携带成本，也能够提升名片首发的效率，一举两得。 嗯，这就可以直接扫一扫啊。 啊，其实确实你说要春节大家比如老朋友， 嗯， 或者是你走亲访友的， 嗯 啊，姑娘这是我的名片，感觉好欠揍哦。 不过过节这个走亲访友不用，但是你看他不是说了吗，好多这老同学聚会啊，万一有什么新朋友的时候，嗯，就是不想加他微信的时候， 好看的新的朋友的时候， 拿出一个名片，哎，这是我名片啊， 我现在 微信就别加了，估计也就是一次见面，拿回你就撕了，这成本也没多少钱， 这是我自己开的一个小店，你扫我可以打八折。 哎呀，一直就绕不开这小店了。来看看，其实呢，这个过年的时候，谁说过年就没烦恼了？也有一些解忧的小这个软件也可以用啊。相信你呢也会遇到一些什么关于手机的各种问题和故障，解忧式小程序则汇集了各种各样关于手机的疑难杂症以及使用技巧啊，包括了这个 iOS 啊、安卓系统 App 等推荐等等，而且呢也是支持问题搜索，手机遇到问题找他就对了。比如说咱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里边呢其实有几样，像比如说有没有定时喝水的 App 呀，对吧， 嗯， 告诉提醒你，哎，你这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的搜索一下，比如说看电影的 App 这个用哪个最好啊，怎么来双开微信啊， 啊，或者是想问问怎么下哪样的这个 app 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啊，都可以去问他。 嗯，这个不错啊。 嗯， 遇到问题的时候直接搜索就行了。 哎， 嗯，我们往下看，哎，这个就是好多人都有啦。 嗯， 大众点评嘛。 哎， 春节聚会呢，最怕别人问去哪儿啊。那一群选择困难症的朋友聚在一起的话，仅仅商量去处就要耽搁很久，既浪费时间又浪费感情。 嗯， 很多朋友呢都习惯了用大众点评的 app 来寻找吃喝玩乐的目标。那这个小程序呢也是包含了大部分的功能，无论是美食还是生活服务都能够轻松的办到。 嗯，老朋友之间就可以在这个人家问您的时候去哪儿的时候，然后再点评。 嗯， 新朋友尤其是跟你说有那种好看的朋友的时候，就一定提前去之前就得自己查好，然后人家一问，哎，那个去哪儿啊？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哦， 你说说是不是？哎，那哪新开一家还不错， 经验之谈。 哎，那哪开一家你喜欢吃还不错，你去过吗？要说去过啊，没关系，那哪还有一家。哎，你这么一说，你觉得让人开始？ 对，而且我觉得一定要用你刚刚说第一句的那种语气说出来。 第一句什么语气？ 平时喜欢吃点什么？ 对，喜欢吃什么啊？ 哎， 这表情对，就是 我问问我朋友 啊， 问问有没有位置 啊？对，哎，行了，就是不是不用问朋友，不用问朋友，提前就打好电话了，就定好了， 哦， 那什么给我留一桌啊，然后假模装样的打一电话。 嗯， 哎， 你刚开那店怎么样 啊？刚开那店怎么样？火不火些啊？人还挺多的，哎，给我留一位子吧，好吧？就留一个哪号吧，我经常去那个。 嗯 嗯，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补充一句。我经常带我那群哥们儿去的那个地方，千万不能说错。 然后趁那个好看的朋友没注意，赶快回头。喂，我姓吴，就是刚才我打过电话的那个，我订的那个。 别理我啊，打错电话了。哪至于啊？不过这软件倒是可以跟大家推荐啊，就可以轻松的找到这个周围啊美食啊什么这个各种 happy 的地方哈。 对。 还有一个就是春节期间呢，其实身体啊也是需要一个这个注意的一个重要的事项。有一个这个叫丁香医生的小程序，也是为用户呢提供了一个快速求医问药的平台。强大的搜索功能呢，让您也直接的找到这个病的这个根本原因啊。即便是这个这个自己啊不放心，也可以这拿这个小的软件查一查，搜索和发现可靠的医疗信息，给爸爸妈妈也可以看这个。也可以远离朋友圈的谣言。 是，再来看一下豆瓣评分。春节期间呢，想要陪父母朋友看电影的话，又担心影片的质量，豆瓣评分的小程序呢，就可以提供最新的电影介绍以及评论。那包括上映影片的影讯查询，你可以记录想看、再看和看过的电影、电视剧，顺便打分，也写写影评。 嗯，这个就遇到好看朋友也可以用上。所有这些都为了好看朋友。没有，就是你看，这到那时候你就不能说我这看那什么人家豆瓣评分了，对吧？ 就得把里面的内容背下来。 不背的肯定不是。嗯，那个我有几个这个做影片这发布的朋友啊，给我讲这影片还不错，里边这个什么什么内容啊，这很多这个观众都还比较喜欢。一看自己背错了，哎，好吧。 就通过就是通过你刚刚的叙述啊，再加上那个大众点评的事儿啊，就感觉你是一个笨笨的骗子。 跟大家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其实过节的时候需要我们有一些这个小的笑料啊，对吧？ 嗯， 小的技巧啊，跟大家去接触，这样才好玩嘛。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这过节的时候一般都吃什么？其实什么节日都可以啊，或者您会做什么？比如说像粽子呀、元宵啊、月饼等等。 饺子， 对，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嗯，那最近呢出的新歌也很多，来听一首新歌，这是李治廷的《回家路上》。 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背着好久一次的行囊，机票习惯了忙碌的心跳，那熟悉的终点，陌生的航道， 时间让记忆变了味道。那小雪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我的家啊啊，已变成另一番模样，记忆在用力模仿，也挡不过岁月偷走的时光。习惯埋头在匆忙的变道，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那小雪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忘。眼见我出生到解放，你从不满一桌麻将，笑我说话竟有了北京腔。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学堂拆了盖商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 这是一首李治廷的新歌《回家路上》。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会做的，或者是你认识谁会做各种节日的好吃的呢？ 一说这个就感觉特别有情绪。 对，就是我觉得春节的时候应该是好吃的最多的时候。平时呢，比如说，反正我觉得北方人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一说过节必须得弄点饺子吃 啊。对对 对， 对 吧？就是好像吃就什么节都好像能跟饺子沾边儿。就算今天不沾，明天也能沾，就这种感觉。就一年当中就总有那么几个节日是吃饺子的哈。 对，而且最神奇的是，你觉不觉得就好多节日，必须得吃带馅儿的 啊，对， 饺子呀，什么月饼啊， 哎， 元宵啊。 我总结就是，当时可能就馋，还是会不会？ 当时馋，现在不馋吗？ 不是我的意思， 你听你的语气。 我的意思就是当时那。就是好多时候不是有人吃不饱吗？就得找点借口给自己吃点好的。 以前确实是那样的，对对对。 但现在呢， 一年就吃一次饺子， 还是有些人爱吃。 你就直接说你自己就行了，你就大大方方说出来，我就是爱吃馅儿，怎么了？ 怎么回事？甜的馅儿怎么回事？ 来看看大家说法啊。过节的时候一般都做什么好吃的？这个 YEA 他说了，说这个元宵啊、月饼啊、粽子都会啊。元宵粽子是跟奶奶学的，月饼呢是跟妈妈学的。 太厉害了。 对。 我觉得真的是，如果家里有这个长辈有这种手艺啊，一定要学会它。 对， 飞的梦想村太说好诱人，觉得包粽子是挺难的，不然自己想吃什么馅儿就放什么馅儿啊，一定花样多多。还有想起了一个朋友的披萨馅儿的包子，啊， 披萨馅儿的包子， 偶尔呢还可以挑战一下洋葱牛肉味的粽子。 哎呀，这口味比较重啊。但是我觉得这要是披萨馅的包子，就剩披萨然后包成包子吗？ 应该不是吧。披萨，我感觉披萨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包起来的包子嘛。 啊，就把它包起来就行了。 据传说它也确实是这样诞生的。 里边可以加一些什么，那个披萨上面一般都有什么？ 哎，其实披萨当时确实是这个发明披萨的人来中国学艺。他就偷偷学咱们包包子，就看了一半儿嘛，对， 学一半儿，哎，所以说这不用再包这披萨味儿的包子了啊。再来看看那个渴望温暖的孩子说了，饺子、锅包肉，锅包肉是什么年是过什么节日吃的？ 锅包肉没有什么节吧，就高兴了就能吃， 想吃就能吃啊，就是饺子吃。 来看溜说，哦，对了，过年呢，我爸都是自己做八宝饭，他爱吃糯米类的东西， 哎， 我呢就不太喜欢里面的甜豆沙，只喜欢吃边上淡而无味的糯米。那据大人们讲啊，小时候我常常不吃菜，就一碗白饭就下肚了。现在虽然没有经常这样，但是一直喜欢口味清淡的，不吃辣不吃咸。怪不得现在和朋友同事出去吃饭都说我口味太清淡了。 其实 觉得没什么意思， 清淡点好，对吧？ 聚会的时候 啊， 大家还真的是 哎，对，吃不到一块儿， 吃点重口的， 对，吃不到一块儿了就会，哎，但是我觉得，你看我不爱吃甜食啊，但是小时候那个豆沙馅儿还可以。 你爱吃八宝饭吗？ 八宝饭是什么饭？ 八宝饭就是糯米，里面有枣啊，然后红豆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它扣成一个圆的。 哦，那我知道， 感觉是拿碗蒸出来扣到盘子里。 不爱吃。 哦，我特别爱吃。 我就这个豆沙甜豆沙馅儿，为什么我就印象特深刻？因为小时候包这个豆包之前呀，就孩子得看一眼那豆沙呀，豆沙帮忙尝试甜甜了是淡了呀。然后有时候经常就是比如说准备蒸一锅这个豆沙包的时候，然后呢有一半豆沙都被我们吃了，就自己这白嘴就给吃了， 尝了尝就尝没了。 对，这是小时候印象特深刻的。还有 CC 和 M 他说了，包子算吗？我是最怕弄面食的，前一段时间的心血来潮包了几次包子啊，剩了点馅儿又包了几次饺子，哎呦，闺女吃了仨，老公吃了八个，哎呦，太有成就感了。 有的时候就做出来东西会觉得就是别人吃的香比自己吃的香还幸福 啊。对，这样能才能这个有成就感吗？对吧，做饭不就为了让大家品尝，让大家哎呦好吃，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 来看梁潇说，老家里冬天的时候啊，要做豆包和年糕，通常都是黄米面的，红豆馅儿，把这个红豆啊在大锅里煮熟，煮烂之后呢，然后戳碎，撒上白糖，然后我就帮戳豆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旁边就是吃尝一尝，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这个尝豆馅儿的啊，真的，我觉得就是小孩儿都有这种好奇心，就觉得你以前我其实在吃豆馅儿之前不知道这豆馅儿其实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豆馅儿，然后呢，哎呀，弄完之后你再撒糖，我说这个就是豆馅儿吗？尝一口之后发现，哎呀，不太一样，好像糖搁少了，等等啊，就是会偷吃这各种过年的时候做的好吃的，家里边做完就你知道，就连家里边最早炸完那豆泡，都得白嘴尝一个。 这豆泡是怎么炸的？自己 就是 家怎么弄？ 最早的时候就是这往前说，就我上学的时候了。然后呢，家里边支一大柴锅，你想支柴锅，那时候你想过年的时候，这个院里边啊就已经开始特别有氛围了。冬储大白菜摆了好几排，对吧？然后呢，那时候就是特别早的时候，蜂窝煤摆了好几排， 然后柜子上贴着福道， 哎，对，贴着各种各样的什么窗花啊、喜字儿，不是喜字儿，福字儿啊。然后呢，哎，搭这自打搭这大柴锅之后，你就知道这过年开始了。你想想， 搭着柴锅之后往里边续柴火，然后那锅里边冒着白气儿的，你都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嗯， 后来才知道先干嘛，先炸点豆泡，把豆泡分成袋，然后冻起来，什么时候吃的时候一嘟啊一炖就行了。 我是刚刚问你豆泡怎么做，我不是问你怎么装袋儿。 哦，豆泡怎么做啊？ 嗯， 豆泡就得你得先首先选那上好的豆腐了，就是必须有水分大的水分少的，水分大的炸出来就稍微软和一点，水分这个少的就是炸出来稍微硬一点， 嗯， 水分大的那种炸出来就好几层， 嗯， 怎么炸呢？就一大锅油，切成小方块，往那一搁，就炸出来了。 就是炸豆腐、啊。 就是炸豆腐才炸出那豆泡的。 哦、 嗯， 不用再搁别的吗？ 不用搁别的。 你不要骗我。 真不用骗你，但是有讲究家里边会把它中间那个在豆腐时期的时候把它劈开，往里边搁肉馅儿，再合起来，炸完之后也是一个完整的， 哦、 也没有任何这个缝隙。然后呢，你吃着说哎，会有一个惊喜，哎，完整的豆泡怎么会里边有肉馅儿？哎， 啊、哦， 嗯，但是普通的豆泡其实就是这么炸。 嗯，长知识，长知识。 非常有生活，对于吃方面，今天和大家来聊的，其实说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或者是过各种节的时候会吃什么，家里又会做什么，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1到3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吃的东西。 嗯， 各种节日啊，你会做的东西，或者家里人会做的东西，会吃什么？ 哎、嗯，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哎呀，过年最热闹的活动是什么？ 逛庙会。 你不得说点别的？ 当当当那个当啊什么？ 没事， 好好好好 没事 啊。过年最热闹的活动就是 放鞭炮，不对， 放。 一看你们家过年也没什么好活动。 放风筝。 贴喜字儿。过年娶媳妇儿吗？双喜临门吗？哎呀，来，好好说，好好说。 还有炸豆泡。 逛庙会啊， 嗯， 其实庙会有很多这个传统这个文化特色的地方，无论是吃喝玩什么都有。 嗯， 在庙会上呢，其实有不少的民俗活动啊，比如说什么摸石猴啊，对吧？还有这个窝蜂桥、打金钱眼等等啊。这个在白云观的这个庙门的一个弧形石雕啊下边啊，就会有一个石猴这个浮雕啊。老百姓认为，哎，摸一下这石猴啊，就可以去病消灾、延年益寿，于是就竞相的触摸。 嗯 啊，这是对新年的一种好的期盼哈。还有呢，像这个桥下这个桥洞啊，吊一枚就特别大的这个铜钱，然后呢铜钱孔中呢有一只这个小铜钟，然后呢上面也是写着啊“钟响照福”四个字。您要是若是能用这个手中的硬币投中那铜钟呢，就能心想事成啊。这两项也是庙会上面最热闹的活动了，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特别有氛围。那随着时代的变化呢，古老的庙会也是增添了不少的新内容，比如借庙会之时洽谈生意的。但是呢，展示民俗一直都是庙会最主要的特色，内容呢有舞狮，还有传统的民族花卉、现代舞，还有北京民俗人物的造型、民间手工展啊、特价书市和京剧、武术、杂技专场等等。那庙会呢是集旅游观光，还有休闲娱乐。购物餐饮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传统的民族特色。 哎，你逛庙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项？ 吃。 我也是。你喜欢吃哪个？ 糖葫芦。 有默契。 你也是。 对，因为你看，甭看这个，每年庙会可能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门口那俩卖羊肉串的。我看每个庙会其实门口都是卖羊肉串的。 嗯。 就哎，大长签子那种叫什么？柳。红柳还是什么柳， 就是那个树枝的那个 啊，特别哎，对，就那好像是红柳肉串，还是什么，就挺老长，哎，虽然说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就是诱人，但是我还是就是对庙会当中的糖葫芦就感觉哎呀，就是总有那么一份情怀似的， 是， 对吧？ 就感觉一定要吃糖葫芦，不然就没过年。 哎，对，而且呢， 嗯， 就是说，你看羊串也好吃，肯定也得尝尝，但是呢，这羊串你举起来感觉没有那氛围。但你看这个糖葫芦呢，最早最传统的糖葫芦就是那山楂做的那个，又红又喜庆，上面有糖，一串一串的，看着特可爱， 嗯， 尤其孩子一抱， 对，抱着孩子，然后孩子再举着糖葫芦， 举着糖葫芦，对吧？挺有意思。 上回你跟我说的吹糖人的那个 啊， 其实我也喜欢那个，但是听完你跟我讲怎么吹以后，我可能现在稍微有点负担。 不是，糖人小时候我记得我们都不吃。就家里边的人都不让吃，就是说它太脏了。但是 是我知道， 但其实挺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但有时候忍不住嘛， 就我们也会尝一尝， 闻一闻先。 哎，闻一闻，对啊，就你仔细看，就跟我说那做法其实基本是一样的。 啊，是，你这么一说，你上回给我讲了，我觉得确实是那样。 啊，咱们来看看庙会呢，这个其实啊，这集会当中呢，都会卖点什么呢？卖什么又最赚钱呢？咱们来看一看。10元以内的其实最畅销的，大多数人逛庙会呢，其实就是图个热闹，在庙会上花个10块8块也就够了。所以说，庙会上这个10来块钱的小玩意儿是特别好卖的。 嗯 啊， 再来看一下商品类型要单一，那货品的种类最好要统一。如果这个也卖，那个也卖的话，摊位就没有整体的印象了，并且呢，种类一多，自己也顾不过来了。 哎。比如说这个今年鸡年肯定就卖一些，比如说鸡的玩偶啊， 嗯， 这俩一综合就是10块钱左右，然后呢再一个什么小玩偶，就图个喜庆可能带回家了， 嗯， 对吧？ 对， 啊，再有稍微有点这个创意很好玩， 嗯， 孩子一喜欢就买回家了。还有就是进货成本要最低，进价呢一定要低再低，然后最低。举个例子啊，一只宠物兔子呢要5块钱进货的话，庙会呢头几天卖25一只，后几天卖15元一只，最后一天狂甩也不会赔。 嗯，这都是经验之谈。 你看看，感觉咱们就要马上去庙会去开个摊了。 来看庙会的货源一定要充足。 嗯， 春节期间是无处进货的，一定要提前备足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周转呢，可以先进一部分货，那等货物卖出去以后再进行补货，一定要提前跟批发商去沟通好。 嗯 嗯， 可能这个主要是说人家这练摊的哈。 嗯， 我觉得咱逛摊的也有一些这个小的妙招，因为我觉得就是过节为什么逛庙会，我觉得第一个是图热闹，第二个吃点什么羊肉串啊，然后还有那个糖葫芦啊，这看看糖那个捏糖人的啊，这些小手艺啊，吃点好吃的。同时还有一点，你有没有这感觉？就是一年当中啊， 已经没有让你能够再去这个去砍价的地方、还价的地方了。那东西本来不贵，要的就是过年那些。大过年的，你给我这个五块钱给我吧。哎呦，不行不行，这五块钱我亏了。 好玩。 其实就是你可能平时买100块钱东西不砍价， 嗯、 但是到庙会之后呢，让他让1块钱，你觉得心里特别就讨个好彩头那感觉， 对 对, 对, 对 吧？人家再给你说几句吉祥话，更高兴了。 尤其是咱们今天就知道这么多经验之谈之后， 嗯，嗯 比如说进货的成本这件事儿、 哎，其实你看这么一聊啊， 嗯， 1/5，按着1/5就骑着脚面给他砍一刀，就别骑腰一砍了， 嗯 啊，就特别过瘾。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几块钱进的 啊？对， 我们之前都已经盘点过了。 对，然后呢，可以货比三家也可以嘛，对吧？ 嗯、 也可以这溜达溜达、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肯定咱们就得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暖。 我觉得保暖最重要了。 对、 嗯， 一定要这个穿得暖和一点。 嗯 啊，而且最好，反正我觉得啊，虽然大过年的，但咱一定穿一个别太新的衣服去那儿逛去，就吃个羊肉串蹭点油什么的。 你到底是去庙会干嘛的呀？当然要穿新衣服去逛庙会啊！ 那你吃羊肉串什么的都多脏啊！ 要不你买新衣服用来干嘛？不就这个时候 为蹭羊肉串的？ 不就这时候出来嘚瑟吗？显摆显摆！ 也对也对，逛庙会说，反正就别穿太新的，别蹭上油。 哎、 啊， 你可以穿个罩衫，这样遇到好 穿个围嘴儿啊！来吧，咱们继续往下来盘点盘点啊！其实春节当中有很多这个小吃。都是给人留下很多印象的啊，比如说这个豌豆黄，对吧？ 嗯， 提到这个北京的小吃，本地的这个外地都知道，这个京八件的豌豆黄啊，这个豌豆清热解暑，还能呢这个除脂减肥，就是特别适合这春节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小口。 嗯 嗯， 老北京蜂蜜枣糕， 哎，这也是好像现在大街小巷都能买得到的啊。 是啊， 嗯。 这个蜂蜜枣糕呢，原来是清朝宫廷的御用糕点，曾经有宫廷第一糕点之美称，为满汉全席的十大糕点之一。 嗯、 哎，我真不知道它这么厉害。 其实好多我们平时吃的什么驴打滚啊，什么这些枣糕都出自宫廷。 哦，是吗？ 你像驴打滚这么接地气儿的名字，其实它也出在宫里。 嗯、 啊，当年啊，还有比如说咱们这个吃的那个搁着盒。 啊，搁着盒。 哎，搁着盒。搁着盒的炸法，我觉得好像有家里边炸的不一样。 啊，你再讲讲搁着盒的炸法。 搁着盒就更好炸，其实搁着盒难点在面上面。 嗯， 就那个面，尤其这个烙这面的时候特别难烙，好多老手艺人其实都不是说能一年，你想一年就烙这么一两次， 嗯， 不是一下就能烙好的， 嗯， 总得费那么一两张，烙好之后这么一卷，卷成小卷儿， 嗯， 这烙的时候里边有香菜，有一些这什么椒盐，然后呢。烙完之后，烙完一张饼，卷成一小卷，拿2刀一切，切成齐的，然后呢放在一起。这些就是咱们炸之前的那个雏形。然后呢，在炸的时候，有一些家里边，比如说，也不是，其实现在也不是说生活条件的问题，主要是比如说油太大了， 嗯， 反而是因为生活条件好，油太大了，怕这吃完对身体不好。有些家里边呢，就把它拆开炸。咱们炸出来不是都一盒一盒一个小圆圈吗？ 嗯， 一圈一圈的，那吃着感觉特过瘾，口感很层次很丰富，一嚼咔嚓咔嚓， 特别脆。 哎，特脆、 嗯。 然后呢，一层一层的，有些时候呢，家里觉得也不成，油炸太多，这一下得吃多少啊？就把它给卷开了，然后切成这种小条碎条。炸完之后呢，是那个奇形怪状的一个一个小碎条，这样吃起来就是、 哦、 其实就打牙祭用，那吃点过点瘾，然后吃点这个有的过节时候就点酒就行了。但是又省那个搁着，而且又感觉这个身体没有吃那么多油了啊！ 你知道我之前只吃过已经炸好的吗？就那个一圈一圈的那个。后来前些日子呢，就朋友从集市上带回来那种半成品， 嗯， 就说现在呢 一卷吗？ 对，都卖半成品，然后自己回家炸，这样又比较干净， 对， 比较省事儿。然后我就看到他的时候，我特别震惊。 为什么？ 我就真的觉得哦，他原来是这么做的。 对， 以前没想象到它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以为它做出来以后就已经是那种圆圈儿， 啊，就是炸之前就是一圆圈了， 而且我以为半成品也已经是圆圈了。 其实不是，其实哎，那给你买的那是摊好一张大饼，还是卷好的？ 卷好了， 就应该一卷一卷的那种了。 对对对， 就是但是很长，没经过这个切啊，没改刀。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就觉得啊，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而且我跟你说，你可以跟家尝试一下，不是已经买那半成品了吗？ 嗯， 你一部分半成品你可以炸一下那碎的，就是它怎么碎也是改完刀之后，你把它稍微抖一抖，抖成碎的一炸完之后口感又不一样。而且当你吃到有一个没抖开的那个有层次的，还觉得哎呦很幸运， 那 也挺好玩的。 那如果说就把它 还爱熟省油 啊，我就想问是不是一下就好了，就 啊对， 过一下 油，对，过一下 油 是一定别等它金黄再起锅，过金黄起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快糊了啊。 那如果是那种卷儿的呢？ 卷儿的我没炸过，我家里边就是 炸过碎的 啊，对，家里边这个条件有限， 就觉得还是就是让你练习一下这种碎的就行了。是不是 啊？除了这个鸽子壳呢，还有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冰糖葫芦哈，冰糖葫芦，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就感觉就过节就是好啊。 哎，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吃这冰糖葫芦，没有好像插那草垛上，推小推车在那，就是现蘸，你有这印象吗？ 我的印象是有的要现蘸，大部分还是插在草垛上吧。或者是在一个小吃，它就摆在 啊啊，对对对啊，它对它是那个蘸完之后再插上面，啊对吧？啊， 应该是这样吧？ 是吧？ 你看到的那家它卖的太快了。 哎，我不知道你爱吃哪种啊，就是现在不是出了好多各种各样水果的，甚至把什么猕猴桃啊什么的草莓都搁里边了。 哎，对，我正好有一个疑问，因为那天我跟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的小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就是糖葫芦那种形式啊，也有人把苹果弄成那样 啊。 他表示没有听说过，你 听说 过吗？ 橘子。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山药豆，我觉得 山药豆这种 能接受的两个，一个是那个就是山楂的，一个就是那山药豆。 嗯， 啊、 山药豆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对，但是我对什么草莓什么那个，也可能因为小时候穷买不起，然后就觉得不太好吃。 没有，我是觉得那种已经它本身那个原料已经很好吃了，不需要再加糖啊。 最早的时候我听说啊，这个就是冰糖葫芦啊，在原始时期讲究人就已经啊去了核，往里边开始加馅儿了，但是加的不是甜馅儿，加的是什么这个 糯米，是不是糯米？ 不是，花生碎，什么核桃碎啊，然后什么加在里边，你想那再一蘸糖那多过瘾，什么芝麻再往里一撒，嘿， 讨厌，你一说花生碎、 哎、 我又想吃火锅了。 哎，你这么一说，其实过节的时候啊，这个吃火锅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顿这个美食了。 是啊， 来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过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啊，都会吃什么，家里又会做什么，不局限于春节啊，什么节都可以，会做什么，会吃什么都行。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此时，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响了起来，杜海涛和海明威带来的《吃货》。 放枣，就像天哥，把毛线糖水吃了要水。 是鬼，你最跟我吐吐囊囊，眼睛瞪大变得发光，我也蠢蠢欲动变样，越演变得不再寻常，最不可能爱的分享，最不可能爱的拥有，管得这么心灵的鸡汤，我不再两只短肠。 吃货， 非常热闹的一首歌， 啊，对，非常的应景哈，就感觉跟咱们今天话题啊是天衣无缝的，就好像是说这个你是一个吃货一样。今天来聊的，说说这个你会做或者是认识谁会做各种节日的各种好吃的哈，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还是那个顺其自然，他说啊，我拿手的是红烧肉啊，我自己生日的时候自己做了12道菜，从这个煎啊，从那个盐煎肉啊，到这个红烧鱼，再到海鲜汤，把这个很多人啊都给吃高兴了， 真是不错。 嗯，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红烧肉难度也是挺大的，就想要做好的话， 嗯， 我不会问你的 啊， 来看， 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不会？ 不是，那你讲讲，你想讲讲。 讲就算了，不是红烧肉，我觉得其实难度。 你说说吃的经验吧。 吃的经验， 嗯， 这我觉得分人，就是首先从块儿来说吧，有些爱吃小块，爱吃大块，真的是这样。我就爱吃小块的， 嗯， 但好多人觉得，哎呦，这小块可不过瘾，必须来那大块。 有点像那种东坡肉什么的。 啊，对，那没那么大块，反正就最起码也得就是像那麻将块那么大。 耶。 啊，就那么大块，人觉得过瘾。然后其实很简单， 嗯， 真的特别简单，先炒糖色， 嗯， 先炒糖色。炒完糖色之后，然后让它裹点颜色之后，然后拿火稍微的给它啊，拿油稍微煸一煸，出点什么各种搁点什么这各种调料，然后一搁点这个水、酱油、老抽，最重要其实我觉得炖肉里边有特别重要的是一老汤， 啊， 只有老汤之后才能炖出老味道。 那什么意思？我们还要先炖一锅老汤吗？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跟我这装？老汤其实基本上都是 糖色是什么？ 其实最早的时候，这老汤就是你看那些老店，什么各种酱肉店啊、卤煮店啊，人都有老汤。这老汤好几百年，好多人都有疑问：你说好几百年那汤不会坏吗？其实他那汤是每次续到锅里的时候再盛出来的，就是说每次炖肉的时候啊，在炖到快熟的时候，基本上还有半小时、一小时熟的时候，盛出一碗， 留着 晾凉了之后，然后塞进冰箱里，下回再炖的时候把这碗再放里边，等到快熟的时候再盛出一碗，是这么续出来的老汤 啊， 味道还真是不一样。我跟你说，尤其是不用多了几个月下来，那老汤就那味道就行。当然你的老炖啊，没事来一锅。 哎呀，厉害！那你就说每个月能炖一锅，那个汤也已经不错了。 对，就是一年下来那汤其实味道就很浓了。你想，而且你想这么多年下来那汤一直留着的话，每次炖都放一点的话，你想那味道能一样的了吗？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在一年开始的时候自己定一个宏伟的计划。 这一年我要炖10次红烧肉。 不是，就是一个月炖一次，然后我就想最后等到明年过年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用这个汤拿出来做菜，我看是不是不一样。 做菜？ 不是，做肉 啊。对，都是，而且什么肉都可以，就不能混着用啊。但是你可以比如说炖羊肉的来一锅汤，牛肉来一锅汤，猪肉来一锅汤， 里面加点粥。 来看看那个 陈远粥出来。 纸张他说了，说饺子除了这个会调素馅之外啊，不会擀皮儿，不会包，会煮，但是有很多次呢都煮成了片汤。煮成片汤是不是跟那包也有关系 啊？对， 对吧？ 就是 包 的不好它一定会破嘛。 哎， 来看，哎，这位朋友说，我有一个朋友，实在是我很佩服他。 嗯， 他在家爱好做蛋糕、饼干、面包、包子、馒头、月饼、西餐、中餐。 哇！ 包装还有装盘卖相和外面买的几乎是没有差别。 嗯， 有的时候会更好。他说呢，我吃过他送的饼干和面包都是超级好吃，用料很好又健康。 包装也很漂亮，都可以开店了，而且它拍摄的技术也不错，做完了以后呢还放美照上来，他也是经常出去啊，旅游研究美食，生活非常的丰富。 你看看，哎呦，但是我觉得其实跟家能做蛋糕、饼干、面包这个月饼的人， 嗯， 就很厉害了。 那我觉得他已经无所不能，你看西餐、中餐都可以啊。 对呀、 啊，一般就只研究一个方向嘛。 哎，但是这个是全能了，属于，而且你看，人家还有这个照相的技术， 嗯， 把它照成那美图之后，再诱人，然后告诉你我这多少钱一份儿。让他发给你，这时候已经没有快递了，只能亲自送，再加五块钱。来看看小李飞刀，他说了，说过年在家这个包团子，就是元宵吧，应该是， 嗯 啊，元宵，我力气大啊，就这个揉蒸熟的小米，搓成一个个有弹性的米团，然后呢，妈妈和姐姐就将这个包饭包进去，然后一个个圆滚滚、白花花的团子就好了。 嗯，这很有过年的感觉。嗯嗯。来看这位朋友说，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啊，晚上去朋友家包饺子吃，结果那个朋友硬是把饺子皮包成了春卷的形状，最后还放进油锅里炸了一下，看得我汗流浃背，不过味道还不错。但是真的是在吃饺子吗？ 这不是煎饺吗？是不是属于煎饺？不知道人家就特意这么吃的，还是说没弄好这么吃的？ 感觉是把馅给卷进去了，是吗？就春卷的感觉。 哎，估计是不太会包饺子。要不然怎么会包成这样？ 有可能。 对，而且我觉得春节上别人家去过的也可以吧，一般不是都在自己家过吗？ 哎，也有可能就是在外地工作的朋友聚在一起呗。 啊， 过个年， 对， 大家都不太会包饺子。 哎、对对，也有可能哈。 嗯。 想胖的小瘦子，他说啊，说昨天啊，这个用新鲜的草莓熬制了草莓果酱一罐啊，极力推荐。熬制的过程觉得，哎呦，自己是一个这个老婆婆，熬制酱。 都是被以前那个广告洗脑了。 哎， 嗯，来看陈说，一位研究生同学啊，烹饪狂热的爱好者，从来不去上课，比如过个节呢就花啊、比如说过中秋节的话，会花4个小时在家做月饼，所有节日食品样样通， 这也挺厉害的。 嗯， 真的，什么过什么节的时候，然后自己做点什么好吃的，是吧？应景的分给大家。 嗯， 而且这非常有新意啊，这跟别人不一样。我你看我给你这买的，人家自己做的给你俩，对吧？来看暖暖滴，他说了，说我们在东北家里边以前过年的时候啊，会炸这个面果，就是把这小面片啊，然后捏成各种简单的形状到油锅里边炸，最简单的是三角形，然后呢或者是随便拧几下，有个这个螺旋的形状。小时候呢还是特别期待过年吃这个的，因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用那么多油炸东西，平时舍不得。我童年在80年代。 嗯， 这在咱们这边也有，叫炸油行吗？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你刚刚说那个搁着盒儿不规则的搁着。 它不是，它那个炸，它这个炸那个面和那不一样，它这个面呢是那种那个软的面，炸出来就跟类似油饼，就是类似油饼。然后它你看不是就是其实就是为了这回一家人团聚，你看捏成各种形状。然后在北京有一些地方是炸成那种三角的， 哦， 就是这个有地方叫炸三尖儿，有地方叫炸油箱，就是油箱嘛， 哦， 啊，炸油箱，然后就其实是类似咱们平时吃的油饼。 哦， 嗯， 刮目相看啊！ 怎么了？ 美食通啊，是不是啊？ 主要是爱吃。 来看最后一位朋友， 嗯， 说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像粽子、元宵、饺子这些食物都是家里人自己做，老爸老妈是主力，我和弟弟会在旁边打下手，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啊，但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劳动，并且享受劳动成果是挺开心的。那现在条件很好了，这个除了年三十的饺子还会自己动手包之外，其他节日呢，那把人凑齐吃顿饭已经不容易了。 嗯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春节这个时刻啊， 嗯， 无论是吃什么，是不是自己家做的，或者是做的好不好，都无所谓。过年过节的时候能跟家人啊朋友团聚一下，其实是我们最需要的了，对吧？ 没错， 一年当中呢，可能好多人都在忙，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陪陪身边的人。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